聊到这儿呢，咱们本次的旅行也要暂告一段落了。苏文茂跟随小蘑菇学艺后又发生了哪些故事，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慢慢的为您讲述。节目的最后，一起欣赏一首林忆莲演唱的歌曲《面对面》。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代表调度大熊制作叮当，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。